咁佢请嘅嚟嘅嘉宾咧，亦系需要喺电话度，电话博到噶啦，就是、李子谦。咁个题目咧，使到我非常之有兴趣，叫《少年与海》。 系 当年咧，我睇呢本书咧， 海明威 就叫《老人与海》 喎，经典啊，系啊， 系经典啊，又睇嗰套戏喎， 系《 老人与海》。咁又咧试过咧喺某个雜誌啊報章去做咧，走剩得兩個人就是、個老總同我，咁佢話咧叫老人與台啊，哎、真係走剩兩個就兩個老人同埋啲台，叫老人與台， 所以都係老人 嚇。咁、哎、但係你今次少年與海咧、請到阿林子謙咧， 李子謙。 李子谦 系啊， 咁啊，你介绍下李子谦。 好啊，好啊。那个《少年与海》呢个题目嘅来由咧，就在于咧，呢、這个其实系我太太朋友嚟嘅。咁啊，倾开偈咧就话诶，识得个海员。咁、我自己好自然咁谂咧，就系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起码中年人。咁、但原来呢个唔系啊，呢个后生仔嚟嘅。 系啊， 三十出头嘅啫。 系系。 咁同埋咧，佢好有趣咧，就系佢系大学毕业。 是 大学毕业咧，选择咧去读航海学校。 系啊， 系啦，咁啊，而家做咗五年啦，海员噶啦。 系啊，系 啊，咁呢个真系称得上咧，系咁我成日我自己就有啲文学嘅野心嘅。 系 吓，咁啊，我就写唔出《老人与海》，咁我啊有意嘅写一本叫做《少年与海》，所以大家就先要同阿李子谦、阿Martin倾一倾偈先。 系好啊，好啊，欢迎阿李生。 系你好啊，子谦。 系。 系 ，hello， 大家好，系啊，李建花田，系 啊，系我第一个问题咧，问阿林生啊，就系话阿今日嘅嘉宾咧，阿李子谦系做咩岗位噶？ 系啊，喺个船上高做咩岗位？ 系大家好，我系负责甲板部嘅三火，即系 驾驶 员嚟嘅，三副系啦，三副或者三火都系负责航行啦，同埋船只嘅货物，同埋安全啦。 哦，咁林生咧，好多嘢要 系好多要问啊， 请教你嘅。 啊，子谦，其实你就做咗海联，做咗好似都有五年啦，系嘛？ 系啊，冇错啊。我就完成咗大学之后啦，咁就我原本读测量系嘅， 读测量系嘅， 系 survey 啊， 测量 survey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就发觉之后先发觉，原来航海呢个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咁再需要再去读另外三年嘅航海学校啦， 系、三年， 系啊，要再读另外三年，跟住就而家就行咗五年船啦，咁、我哋开始由实习生，即系deck cadet 开始做，咁做四火三火咁样一直考试考上去咯， 哦，个个人都有理想噶啦，子谦，但系咧你呢个做海员呢个咧。你嗰個所謂個機會成本啊，相當大喎、 啊。係咯， 因為咧，你大學畢業咧，你係讀測量系嘅啦。咁啊，第一你本身應該有好多選擇嘅，未必一定要同啲測量系有關嘅。咁啊，拎住個大學學位就自然可以申請好多工嘅啦。第二咧就聽你講咧，你要讀三年嘅，係 啦，再讀多三年。 係啊，呢、這個其實已經超過咗啊讀一個碩士所需嘅時間。你嗰陣時其實你嗰個盤算係點嘅咧？同埋有冇啲壓力咧？有冇譬如你屋企人啊、啲朋友啊，係勸告你唔好咁做咧？ 係啊，呢個問得非常之好啊！其實即係一開始嘅時候都要下好大嘅決心啦。咁大學畢業之後，咁自己決定咗即係將來嘅人生點行。咁其實都係決定咗係自己嘅人生嘅將來嘅事業嚟㗎啦。咁做好多唔同嘅資料搜集啦，跟住問下啲前輩，咁睇下而家香港嗰個航海業啊，全球航海業，同埋之後自己嘅晉升機會啊，薪金方面，咁再作呢個決定咯。 哦，咁以前咧，我好多細伯咧，即係朋友啊，即係我嗰、那個書友啲朋啲爸爸，好多都係老行選嘅。几十年行孙咧就供个仔读大学，或者供个仔读中学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行孙咧，其实咧佢哋好辛苦嘅。点解咧？佢行嗰啲美国孙咧，就算总统轮咧都要成四十日至去到美国。 系啊系啊。 咁如果去南美咧，就更加两个月都 即係喺海上漂流啊，好好大， 好辛苦 啊，咁啊，通常咧，佢哋都係行船咧，中國人嚟計咧，好似你咁樣做三副咧，係三三火咧，喺呢個甲板上啊，好少有嘅。佢多數都係做伙食，做廚房嘅，喺廚房或者喺維修嘅部門做。咁啊，好少行政上咧。好似你閣下咁樣嘅，咁啊呢個咧就真係一個突破。咁而家行船係咪好似以往咁樣都要成個月至到達目的地咧？ 係啊，咁其實而家就啲船會行快咗啦，咁同埋我哋都會不停靠泊碼頭，咁船都要上落貨先有即係啦。咁同埋我自己本身係做貨櫃輪嘅，咁所以佢靠泊碼頭，係靠泊碼頭嗰個機會就大啲咯。咁如果可能做一啲散貨船，可能佢運煤嘅，咁只會係由一個地方上曬所有貨去第二個地方落曬所有貨，咁嗰啲就會即係會跨成個太平洋、大西洋嗰啲會耐啲嘅。咁如果我哋做貨櫃船就相對上會可能幾日就會靠泊另外一個碼頭。 你最耐試過喺海上生活幾耐啊？ 黐幾耐？ 上岸嘅 如果最耐其實一般可能七日到，其實已經會去到下一個碼頭。其实有时一日会有两个码头添嘅，系啊。 哇，咁同阿次官讲嗰啲话，十分钟三四个月就争好远。 系咯， 两种好唔同嘅生活添。 因为两种唔同嘅船种啦，咁我哋啲船就会行得快啲嘅，可以快佢哋成一倍嘅速度。 系。 咁同埋佢哋就去嘅地方又相对远啲，系啊， 但喺你其实你讲话你已经认定咗咧呢个会系你嘅终身职业啊嘛，其实大学毕业之后都未读航海学校，咁你对嗰个其实航海个认识系来自边度嘅咧？ 航海其实本身细个已经对大海系好有兴趣嘅， 系啊系啊，真系有兴趣。 咁因为屋企人就系潜水教练嚟嘅，所以好细个接触海洋，好细个接触海洋咁。会同佢即系周游列国去唔同地方潜水啦，咁又会喺船上边可能过夜啊，咁细个啲有啲个船上边嗰、那个即系经历，咁就觉得都好适合自己，同埋即系去到海洋，其实大家每次见到大海都会有一种好放松嘅心情 感觉， 系啦，咁所以就最后会选择对住大海认真读书。咁而唔想淨係留喺辦公室裏面對住部電腦囉，咁呢個係當時嗰個選擇囉。 哦，我呢就未見過航海嘅人員嘅真實生活。咁呢我聽聞呢我外父呢就喺船上高呢就做維修喎。就係咩呢做渭水同仁啊。而家咧冇咗呢个行业噶， 系、哦 啊，你见过未啊？ 潜水去维修嘅， 系啊， 系 成个着晒衫，一个同人咁样咧落、 哦啊、 去水底， 系系， 咁啊同嗰只船咧维修， 系，你哋嗰个船有冇啲咁嘅同事噶，子谦？ 而家就其实会系喺码头上面，你有需要嘅时候先会 call 佢哋嚟帮手啦。 渭水同人， 系啦系啦，就好少会住喺船上面嘅， 系 啦， 系。 咁以前咧就係住喺船上高咧嘅渭水同仁喎， 系 咁啊就落船咧就係準備啲船行到半路咧都有差錯嘅， 系 咁咧就可能棘到啲海草啊，棘到啲漁網啊，唔知棘到咩嘢咧，咁咧就要落去解開咗呢啲咁樣嘅困擾。 呢、這個都幾有趣啊！即係聽阿子謙咁講嘅，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咧就係佢同個海。发生关系、保持关系嗰个方式嚟嘅， 系 吓，唔系我自己嘅咁睇嘅，即系咧个兴趣同埋事业嘅关系，睇下次官点睇。有阵时咧就系咧，正因为嗰个系你嘅兴趣咧，你唔想将嗰个变成一个职业啊。 系啊， 我譬如以前咧，我不嬲都好中意文学啊、写作咁样嘅，咁但系入大学嗰阵时咧，特登咧系唔拣读文学系嘅，原因咧就系唔想将文学咧变成功课。 系， 即系保持翻咧，同嗰个文学咧，嗰个咁比较浪漫啲嘅关系。 即你真係鍾意先做嗰樣嘢。咁、有啲人就特登唔想將個職業同埋興趣混淆嘅。咁、你嗰、那個你嗰個咁耐嘅自謙已經五年啦，做咗海員係咪？會唔會其實對嗰個海嗰個感覺呢，由於而家個職業梗係有關係嘅，又已經有唔同嘅感覺，唔同嘅態度。 其實由一開頭你可能見到好多海上面唔同嘅景象啊，天色嘅唔同嘅景象會好新奇啦、啊。咁而家開始會已經睇慣咗，呢個係的而且確會嘅。但係每次去到唔同地方，見到唔同嘅人啦、啊，同佢哋傾偈啊，跟住可以上岸周圍行下，咁、留意到唔同即係地方嘅文化，咁其實呢樣嘢永遠都唔會厭咯。 嗯，你譬如而家咁咧，去過幾多個地方啊？ 其實。哦，呢、這個真係好難數喎，呢、這個好難數，因為 五大洲啊， 全球都去過㗎啦。 係啊，因為每次派船俾你咧，都會派唔同嘅路線啦、啊。咁同埋我哋船員有時會轉唔同嘅公司啊，唔同嘅船種。咁、所以都去過係咯，好多地方。 係係。咁其實咧，海洋咧嘅吸引力咧，真係相當大嘅。喺我哋讀。好多无论你英文啊、中文咧、对海洋嘅睇法咧，即系个描写都系使到咧好 fantastic， 使到我哋咧就感受有唔同嘅，因为佢到时嘅故事啊，由古至今咧太多啊，古灵精怪嘅海怪又有，咁神仙又有。 美人鱼， 美人鱼又有， 浪漫又有， 嗰啲sirens， 嗰啲靠把声迷惑你嘅船员嘅女妖又有，咁实际上咧喺海洋里边咧真系咧千奇百怪， 冇错， 咁 引发我哋好多想象嘅， 系好多想。李生，你对海洋啊嘅？接觸之後咧，有冇發現過有古靈精怪嘅事？ 有冇水怪？ 如果水怪係好多朋友都問嘅，但係咁我自己本人就冇見過啦。但係一啲天色嘅景象其實原來都好特別咯，即係可以見到滿天嘅星啊，同埋原來我哋肉眼可以見到人造衛星嘅。即係我 見到嘅， 係啊，其實肉眼係可以見到嘅。咁喺即係啱嘅時段咁樣，喺就嚟天光或者啱啱黃昏日落嘅時候咧，係可以見到人造衛星。咁可以唔同嘅船長啊或者船員之間會不停會傳遞，即係佢哋見過嘅嘢啊知識俾下一代。咁其實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 海怪未見過，即係海洋嘅幻象見過未咧？ 都未有見過， 都冇見過。 但係即係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動物咯，即係有 係啊海洋嘅生物， 鯨魚啊，係海洋生物嗰啲會見啦。 哦，海洋 鯨魚， 鯨魚添啊， 係啦。咁即係比較靚一次係有啲喺海上面嘅水藻，即係海草啊、水藻嗰啲咧。咁其實佢識發光嘅。咁你喺船係啦，啲船行過嘅時候咧，將佢哋搞起咗嘅時候咧，咁就喺住船邊咧，就一個綠色嘅熒光嘅景象咧，咁其實好靚嘅。咁呢啲係即係一定要行船先會見到嘅一啲景色咯。 唔係遊客可以見到嘅嘢嚟㗎嚇。 遊客如果你上遊輪啊嗰啲都可能會享受到嘅。 同埋呢個，由於你喺嗰度生活咧，即係先至會有機會接觸到嘅好多嘢係。 係，咁啊， 係啊，係啊。 譬如咧，海員咧，唔係遇到平時咧風平浪靜啊嘛，咁啊，梗有一啲驚濤駭浪。 冇錯。 咁大風上嚟咧，就唔係人咁品嘅喎。 對。 烏洲咧一隻，咁喺嗰個獨立嘅海洋裏邊咧。真係咧拋風拋浪，咁呢個情況你見過未咧？ 有冇見過完美風暴？ 係完美風暴。 呢個即係諗翻一啲好慘痛嘅經歷啦，真係。咁有時其實而家科技好先進啦，咁所有天文台啊，即係都會有預報，但係有時都唔係一定完全避得到嘅風暴噶嘛。咁如果有時避唔到嘅風暴嘅時候，我哋都會盡量走遠少少啦。走唔切嘅喎，系啊，系、都会走唔 走唔切嘅時候，咁就要對住嗰個風浪，即係斜斜地咁樣慢使頂流咯。即係你 唔好俾佢正面襲擊到。 係啦，如果你正面襲擊你嘅時候，你嘅船就不停向上向下咁拍落嚟。咁如果佢側邊過嚟嘅時候，你嘅船就不停左右左右咁樣會碌咁樣啦，係啦，搖擺。咁就啱啱好斜斜地，咁我哋即係呢個都要靠船長嘅一啲經驗。咁究竟佢邊個角度啊，邊個船速啊，咁樣可以令到架船係最平穩咁樣去渡過呢個風暴咯。 你遇過嘅最驚險嘅情況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最驚險嘅情況嗰陣時。第一次上船，佢拍落嚟嗰下，即系以为架船会断 嘅。系啊系啊系啊，会断 嘅。即系会以为，因为嗰啲声咧，即系一啲钢板嘅声啊嘛，即系我哋钢船组啦。咁佢嗰啲喇喇喇喇咁嘅声，其实以我哋啱啱上船嘅时候，系会觉得好惊险。 好惊啊！系 啊，系啊，即系以为架船会断。 即系嗰个系一个风暴嚟嘅。 系啊，嗰个已经避唔到啦，避唔到，咁只可以慢速咁样顶住架船，唔好俾佢褪后啊，唔好摇得太犀利咁样咯。 咁佢只船系咪行紧嘅咧？ 系啊，架船有时去到啲再严重啲，其实你全速前进嘅时候，架船系仲褪后紧嘅情况都会有遇到。 哦，即系个摩打开着嘅。 系啊，系啊，架船系一定你架摩打你开着先可以维持到你个船嘅即系船向噶嘛，如果唔系架船就会任由个大浪会周围咁样吹咗你。 哦，系啊系啊，咁一阵咧，我哋咧听完歌之后咧，就你描写一下咧，你初初上船或者后来上船遇到一啲咧惊涛骇浪， 冇错 嘅情况咧， 同埋你要做海员要付出嘅有啲咩代价咧？ 系啊，同埋你做三火。在这些情况底下你的工作岗位做这些东西的呢好吗 好啊好啊。好 啊那听着歌先。 我都未讲海盗啊 未讲啊未讲到啊。有牌啊好多嘢讲。那stay with me。那听完歌之后呢就我们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呢就继续听李生讲。 对。 怎样样在这个惊涛骇浪里头度过了。제발 허미 내 인연의 끈이 있는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여전히 날 보고 있어 자꾸만 숨이 막혀서 아직은 멀리에서 너를 지켜보고 싶어 내가 또 왜 이러는지

具體的做法就是將天花病人的豆痂磨細佢，吹入人的鼻裏面，或者俾嗰啲受眾的人穿上天花患者的衫，受眾人不死的話就可以免疫了。當時啊，北美亦都已經由歐洲傳入呢一種人痘接種術，但係殖民地聯合政治權力機構叫做大陸會議咧，就唔俾咁樣接種，因為都有死亡風險咯。1776年，華盛頓嘅軍隊啊轉戰紐約等嘅地方，受到一系列挫敗，傷兵滿營，但係病嘅兵又更多。華盛頓明白到，如果唔控制天花，美國直頭冇機會獨立。他主张为全军接种人痘，但就面对很大反对声。他于是利用自己早年感染天花的经历，加上秉持着科学态度这样解释，向官兵和有怀疑态度的大陆会议代表讲出接种的好处和坏处，再借助他打赢英军为他带来的个人威望，最后得到支持，他即刻下令全军接种人痘。英军在严冬天寒地冻，加上在这战役度受挫，不需要休养生息，亦都帮了华盛顿，令到接种的士兵有几个月可以喘息下恢复翻。就这样，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的配合之下，得以保存实力的华盛顿军队，在法国的援军加入之下，打赢了美国独立战争。即是说，中国人首先用的人痘传到美洲，帮咗华盛顿建国独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系啦。咁啊，星期三咧就林佩里主持咧，我哋有嘉宾李子谦先生，佢咧呢个题目咧就真系令到我哋大开眼界，同埋好多好奇啊！ 冇错， 就少年与海啊， 系啊。 咁啊，刚才咧我哋咪后咧都讲好多 好多 关于我哋嘅心里头嘅疑问。 冇错。 咁啊，请交由啊林佩里。 好啊，好啊。喂，阿子谦你喺度系咪？ 系。是在 這裡，子謙你好厲害啊，你已經將我和阿次官呢變成了問題人物我們對你的生活呢很好奇啊。 是 譬如呢，譬如呢，在個船上高呢，有什麼娛樂的呢？怎樣過的呢？怎樣消閒的呢？ 一天24小時不是只睡的。 是啊。 如果娱乐嚟讲咧，我哋最大嘅娱乐就其实同大家一齐喺酒吧度吹下水。 有酒吧嘅， 系嘅。咁我哋一般船上面都分两个酒吧，一个系高级船员嘅酒吧啦，一个就系普通船员嘅酒吧。咁一般普通船员就唔会过嚟我哋 officer 呢边高级船员嘅酒吧嘅。咁所以高级船员就包括即系大家所知嘅船长啊、大火、二火、三火。咁同埋輪機部嘅大車、二車、三車、四車咁樣，咁啲即係頭先我講啲都係屬於高級船員啦。咁另外啲就係水手啊，或者個柱啊，或者其他嗰啲就係屬於普通船員。咁我哋除咗喺酒吧裏面即係傾下偈，捉下棋，掟下飛鏢， 係啊，掟下飛鏢，係。 咁跟住有啲朋友中意做健身嘅，咁我哋呢個有健身室啦， 有健身室嘅，係啊， 有專業 講。 阿 Jim， 咁有啲船咧，即係好啲嘅話，直頭係會有游泳池嘅， 係咩？哦， 有游泳池添啊！ 黑船咧，客輪一定有，有好多 個。係但你貨輪喎， 貨輪有。 貨輪係啊，如果有啲歐洲嘅船公司，即係佢對啲船員 嗰、那個好啲嘅話咧，咁我哋會有 大定細嘅嗰個鋪， 好細嘅就好細嘅，通常都俾你浸下。 最大嗰個鋪就 是 個海咯， 夾板 都係好黐條落噶嘛。 夾板上邊咁樣曬下太陽，跟住就飲下啤酒，咁即係都俾你放工之後 relax 一下啦。咁 另外至於話，即係喺個船上高咧，都有啲高級職員用嘅吧，啊一般其他職員用嘅吧，我有啲感慨。呢、這个证明咗咧，就系咧，只要有多过一个人嘅地方，就有阶级。 系 即使系离开咗陆地，那个阶级都唔会消失嘅。 嗯， 系啦，其实阶级都好重要噶，因为即系相对上我哋高级船员嗰个责任会大啲啦，咁同埋我哋嘅可能知识会比佢哋多。咁我哋分开嘅原因就即系唔想同我哋太过熟嘅时候咧，可能会耳熟埋熟啊咁样。 系 咁同埋 距离咧系一个阶级嘅 距 离，重要嘅分嘢嚟嘅。 系 啊，你呢个令我想起啊，阿次官一定睇过嗰套电影嘅荷里活名片叫《K Mutiny》。 系冇错， 就系讲个船上高啊，突然之间嗰啲船员咧起而反抗。挟持个船长嘅， 系， 因为你知道咧喺个船上高咧，其实冇网管噶嘛， 冇啊， 咁所以船咧，首先我谂嗰个阶级观念系紧要嘅，佢维持嗰个纪律亦都系好重要嘅，对上级嗰个服从都系好重要嘅，系咪咧？子 系真系 嘅，系啊，冇错啊，所以即系我哋作为船长嘅副手，咁其实我哋都有责任，我通常每一个船员即系我哋每一个 officer 都会跟一个水手嘅，咁即系佢嘅表现或者佢做嘢安唔安全嘅时候，我哋都系有责任去咁除咗佢之外啦，咁成个船嘅运作，我哋都有责任去令到佢安全咯。 系 啦， 呢个咧阶级嘅分野咧，唔系净系海员嘅好固好 rigid 咧，好硬性啊。就算咧喺立法会啊，都有咧特别嘅地方。嗰阵时咧有专用嘅电梯，有专用嘅厕所添。 系 啊，唔好讲啊。 香港嘅立法会好有趣嘅， 有啊。 一方面佢阶级好重要噶，但系一方面咧，佢同时系全香港最唔讲纪律嘅地方。 系啊。 喂，我哋睇过好多电影啊，子谦啊，所以对呢个海员咧或者海上生活咧有啲幻想嘅。 系。 譬如咧，套好受欢迎、全球卖座嘅《Titanic》 系 铁达尼。咁其实呢我想知道嘅就係你哋梗係会即係准为最坏嘅作好准备㗎嘛。即係话譬如遇到海难嘅时候会点样处理嘅。边个走先一定有逃生船嘅诸如此类嗰啲嘢系咪呢 係呀，所以我哋每个月都会做一次演习嘅。咁一个汽船嘅演习啦，同埋。 汽船 呢 即 係 船都。 喺咩情况底下会汽船呢？ 咁當然係去到最後， 迫不得已 已經迫不得已啦。架船可能着火， 呢個係個命令，係個船長個 captain 話。係 啦，邊個話棄船？係 啦，必須要由船長。 船長話嘅。 去下達呢個命令啦，或者如果船長已經係即係已經當時唔喺現場嘅，咁就可能會下一個。 大副 啦， 咁 啦，大副啦，咁就會去下達呢個命令。咁當然呢個係好少好少。先会发生嘅事，因为其实最大嘅最好嘅救生艇咧，就系其实甲船。如果本身甲船唔系真系一定已经下沉啦，或者火烛，其实你留喺甲船其实系最 安 全嘅。 咁逃生嘅次序有冇嘅咧？如果譬如话要用救生艇逃生啊，咁样，咁边个落船先咧？ 其实有嘅，其实我哋当我哋有呢个弃船嘅命令嘅时候，每个人都有个职责嘅。咁唔同人要攞唔同嘅装备啦，跟住即刻去到。我哋嗰个汽船嘅位置去点名啊，跟住每个人都有负责嘅嘢去放个艇啊，去准备去真系汽船。咁其实呢一个系每个月都要去练习。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有火警嘅演习啦。咁我哋其实船上面所有人都系亦都有呢个消防牌嘅，即系我哋会去系啊，其实。其实喺海上边，我哋亦都就系自己嘅消防员啦。我哋其实甲板部嘅 officer 其实全部都会有呢个 medical 嘅牌照。咁 一阵会问到 系噶，冇错， 医疗啊， 冇错，医疗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喺船上边，其实你系靠晒自己噶啦。咁所以我哋上船点解要我读三年呢？ 咁其實中一學到啲咩？咁其實好多都係一啲求生啊，嗰啲面對一啲危急嘅時候，咁我 呢個好耐噶咯，呢啲咁嘅regulation 呢啲咁嘅條例已經有幾百年了， 所以我哋每三年咧就要去再 renew 一次啊，咁去再上堂，咁驚我哋會唔記得咗，或者啲新嘅 regulation 出咗嚟，咁我哋都要去再去 update 咯。 哦，系啊，系啊，咁啊有一个咧，喺未曾讲到医疗之前咧，我想问个问题嘅， 系 咁而家啲人咧冇咗 WiFi 咧就过唔到活噶， 系 即系冇智能电话、冇电脑过唔到活。咁我上过去客轮啦，客轮咧如果用一个 WiFi 咧好贵嘅， 系。 相当贵，贵到我唔舍得嘅，唔舍得用嘅。咁诶喺飞机上高咧都可以用到 WiFi， 但又贵到无论，贵到咧你系唔舍得。咁而家譬如你哋系行选嘅人，有冇便宜啲嘅WiFi 可以用？变咗咧你可以收到每日嘅新闻， 上到网， 每日上到网，每日咧都可以查到嘢咧。 是，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只是近这两三年呢我们船员是有 WiFi 用的。 是 啊，以前我刚刚上船的。 免费的。 没 WiFi 用的。不是免费的，现在都是要收钱的。 哦。 那大约就15蚊至20蚊美金 一天。一天。 是啦。 哦，都几贵喎， 其实几贵嘅。咁可能你一个月你普通同屋企人联络一下，咁上网可能睇下少少新闻，你千祈唔好睇片咧，睇片就 睇片唔得掂。 咁就大约可能用两三 GB 咁样咯。 系啊系啊。 咁围翻起可能你预大约四五百蚊港纸去 上网。系啊，都要啊。 系啦，但以前其实我哋冇呢个 option 嘅。咁几年前我啱啱上船嘅时候，讲紧系同屋企人联络系要用卫星电话啦，打电话， 仲贵。 咁系一蚊一分钟啦，差唔多一蚊美金一分钟。 系系。 系啊，咁嗰次真系讲两句报个平安， 咁啊算噶啦，系啊， 咁啊算收线噶啦，系啊系啊，咁所以而家近呢几年有 WiFi 其实已经方便好多，咁同埋我哋船咧成日都会埋岸啦，头先我都有讲到，我哋货柜船，咁其实我哋一般船员都有成十几廿张嘅嗰啲上网卡咧。喺新嘅啦，已經去到碼頭咧，去到唔同碼頭就換卡咁樣，跟住又對嗰啲上網嗰啲 plan 咧好熟悉嘅， 係 啊，咁所以我哋上船之前就會睇定自己去邊個國家，跟住去深水埗買定啲， 係冇錯，係 咁你先平啊嘛， 係 啊，咁所以而家嗰個溝通。即係嗰個通訊已經係比以前好好多， 好多係係係。 同埋因為而家個社會嘅信息萬變啊，你唔想同個社會脱節啦，你就有嗰個資訊嘅需要啊嘛。 嗯， 係啊， 係。咁講起資訊咧，又額外問多個問題先。咁喺客輪上咧，我哋嗰啲遊客咧嘅就每天咧可以收睇咧嘅電視喎，電視咧就係播新聞嘅。只是播新聞啫，咁喺你哋嗰啲行選嘅 貨輪 嘅倉啊，貨輪或者你哋海員嘅倉， 有冇 新聞睇咧？ 我哋咧就會接收到文字嘅，即係可能船長會派發出嚟一啲 email 啦，咁唔同國家嘅 email 佢分門別類噶啦，咁你係中國嘅菲律賓嘅，咁唔同咁你可以睇翻自己。當地嗰啲新聞 係咩語言咧？ 主要係英文嘅，咁主要都係英文。咁可能有啲特別嘅就會用翻自己嗰個語言咯，可能中文會用會有 都有嘅 啊。咁有啲烏克蘭會用烏克蘭語咁樣。 哦，都有新聞睇嘅， 新聞睇。 但係就文字咯，就冇可能客輪嗰啲 客輪咁樣就有圖片啊，有影視啊。你睇嘅， 系啦，而家少啲啦。我哋因为尽量公司都减低成本啦。 哦，贵噶，嗰啲贵嘢嘅， 系啊，喺个海上。 系啊，即系如果你讲成个 video 咁样用卫星传上去嘅话，其实会系好贵噶嘛。咁所以如果佢用文字、用 email 嘅，咁佢用卫星其实相对好平嘅咁咯。 阿志谦，另外一样嘢咧，我同次官咧都好关心你健康嘅。咁咧，其实你哋读航海学校嗰阵时啊，有冇训练过点样唔晕船浪嘅咧？其实基本上系冇一个职业嘅海员系会晕船浪嘅，系咪？ 系 唔系噶？唔系晕船浪呢样嘢都系练出嚟嘅，即系个人 啊练出嚟。 个人你啱啱开头都会有机会晕船浪，其实。都是慢慢習慣咯，即係好似有即係或者打個比喻，可能食辣嘢咁樣，慢慢就越食越辣。 同埋你有陣時睇嗰個天氣個海面情況啊嘛，一樣會嘔到天昏地暗嘅，啲船員都會咯。 係啊，同埋即係你啱啱上船頭嗰一個月，你遇到風浪，你可能你會好唔舒服。但係你去到你第六、第七個月嘅時候，已經開始會習慣，個身體都係好有趣嘅。咁同埋其實雲船浪最主要都係有足夠嘅睡眠啦。 因為 咧， 你 個 中耳咧嗰個平衡嗰個耳水咧，唔得習慣嗰陣時嘅動盪， 適應唔到嚇。 咁成日喐咧，你個中耳好容易咧，使到你暈嘅。 冇錯嚇， 係啊。 其實嗰啲海員咧最容易染嘅病係咩咧？同埋你哋嗰個醫療嘅設備係點嘅？有冇駐船嘅醫生㗎？你哋？ 我哋船上面一般有个医院啊、医疗室同一个药柜咁样啦，一个药柜。咁其实我哋考我哋甲板部嘅 officer 高级船员，其实全部都要学识medical。咁即系嗰啲一般嘅打针啊、联针啊，同埋 first aid， 其实我哋都需要 都识嘅。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船员真系有问题，咁其实。在國際上面是有啲 medical 嘅一啲電台咧，你可以去 assess， 即係去幫到你嘅，係啦 ，assess 到你。咁我哋就會將嗰個船員嗰個情況啊， 俾佢聽， 咁就會話俾佢聽，咁佢就會俾翻一個 suggestion 你。 係，即係類似嗰啲網上嘅體證咁咯。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即係如果最緊急嘅情況，我都曾經遇過，就真係要 call 當地嘅 飛機、直升機、 直升機。 哦，試過咁情況。 是啊，因为有个船员就是在大风浪的时候，咁佢工作的时候就跌咗落嚟，咁啊跌断咗只手，咁佢就都好痛啦，已经断咗骨噶啦，其实，咁但是最惨咧就啱啱我哋喺个成个海嘅中间，咁我哋系需要船长系全速前进，都要两日。半之後 才可以達到陸地， 去到直升唔係去到陸地，係去到直升機個 range 嗰度。 哦，佢仲可以接直升機接載嘅範圍。 個 range 因為直升機係有佢哋嗰個距離啦，飛行距離。咁我哋必須要全速去到嗰個飛行距離，咁嗰個直升機先可以過嚟 接到嗰個傷者。 直情係電視劇嘅題材同埋畫面啊！ 是啊，咁呢个系相当之震撼。咁当时我系实习生，就冇一个特定嘅duty 啦，我负责照顾咗个我个船员两日咯。 哦， 就 你做照顾佢， 系啊，因为我哋即系实习生就咩都要学啦。咁我哋就会系啦，咁就都要跟船长个安排啲工作。咁我当时就系照顾佢。咁都睇到佢好痛辛苦啊！都船长就尽量俾啲止痛药佢， 系啊，只能够咁啦吓， 又唔敢打太多吗啡咁样，跟住咁佢就最尾都要挨咗两日，因为船少少嘅喐动，咁船始终都会有 少少喐动都唔得掂嘅， 少少喐动嘅手已经因为断咗骨，其实已经好痛。咁到最尾直升机接走佢之后，咁我。都有去医院度再见翻佢，佢已经好翻好多啦，系啦。 一阵咧，我哋咧继续咧听完只歌之后咧，新闻报道之后咧， 问佢啲私人问题。 咁有私人问题， 系啊系。 同埋咧，林佩里啊，嗰个问题都好，有冇遇过海盗咧？ 系啊， 一阵讲啊，听只歌先，《追梦吧青春》。 期待已久的梦，努力奔逃，乘着青春的风。追梦的人海阔天空，梦想是黑夜的光，照亮在风扬起航。用生命全部能量，唱出青春乐章。 从未改，古老土地又走向这新时代，从未有信念可在迷惘时间努力奔跑，是青春最好的姿态，用一种力量和心间要么人现在豪迈啊，去追寻正烈的精神，远方的星辰和大海啊，再出发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呀，就看我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美好未来。追梦吧青春，就涌动涌动，世界在我心中，拼搏为梦想助攻，攀登最高峰，不管何去何从，永远都带着笑容。追梦吧青春，就冲锋冲锋，做个全新英雄，奋斗在这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在八月拘捕十人，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和涉嫌串谋诈骗，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集团高层。警方说，国家安全处今日傍晚落案控告三人共同干犯一项欺诈罪，听日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三人分别是黎智英、集团行政总监王伟强以及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警方说，另外五名男子需要在出年三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至于案中有人涉嫌违反国安法，国安处调查仍在进行。涉嫌藏有十支镭射笔，今早再次被捕的浸大浸会大学学生会处理会长方仲贤中午获准以一万元保释，案件下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方仲贤离开沙田警署时表示，今朝七点有近二十名警员到他的寓所拘捕他，指他涉及三项罪名，包括去年在深水埗被休班警员搜出十支镭射笔，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时将手提电话重设，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拒捕。他又说，当时已经向警员表明镭射笔是官星之用，批评警方滥捕。警方表示，经调查之后发现方仲贤去年在街上被搜出的十支高功率镭射笔属于工业或军事用途，但他未能提供合理辩解。本港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本地感染，其中15宗源头不明，其余个案涉及歌舞群组、将军澳日出康城第九期地盘、筲箕湾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等。另外大约有70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人曾经同另一名确诊者在同日到过养和医院洗肾，当局怀疑院内有传播，有院内传播的情况，相关位置需要封闭消毒。伊丽莎白医院表示，一名有长期病患确诊新型肺炎的73岁女病人今日离世，至今在公立医院离世的确诊者一共有108人。聯合國指，與埃塞俄比亞政府達成協議，將容許人道救援物資送入北部提格雷地區。埃塞俄比亞政府未有對此作出回應。埃塞俄比亞政府軍在提格雷州與反政府武裝組織交火接近三個星期。總理阿比早前已經表示，已經控制州首府默克萊。報道指，雙方的交火導致幾千人死亡，大約有45000人逃亡到鄰國蘇丹，估計提格雷州內有超過90000人面對糧食短缺的人道危機。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部門表示，聯合國和埃塞俄比亞簽署的協議將會確保人道主義人員能夠不受阻礙並持續和安全地進入提格雷地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783点，跌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58点，跌4点。

啊，星期三咧嘅题目咧，少年与海啊。咁啊，嘉宾咧系李子谦。咁啊，谭啊林佩里咧，仲有好多问题嘅。啊，会问到嘅喺海上生活点样？ 咁啊，正话我哋其实都问过啦。阿子谦就冇见过海怪嘅。咁但系咧，有冇一啲？同海盜有關嘅經驗，起碼個海盜對你嚟講咧，係咪一個隱藏嘅一個威脅嚟嘅咧？ 係講海盜，咁其實海盜我哋一般嚟講都分好幾種嘅，咁其實即係可能大家喺電影裡面睇到嗰啲係拎槍嘅索馬尼海盜啦， 冇錯，係啊 ，Tom Hanks 嗰套戲啊嘛， 嗰套叫做 Captain Phillips，Captain Phillips 係啊，冇錯。 咁有之類，其實另外更加多嘅就係喺馬六甲海峽啊，新加坡啊、菲律賓嗰啲，嗰啲小偷嚟嘅，啲小海盜嚟嘅啫。咁其實佢哋拎住啲刀仔啊，或者其實基本上佢哋上嚟就係嘗試偷嘢。咁你一發現咗佢咧，佢就即刻走嘅。咁其實有呢兩種。咁其實我哋啲大船咧，咁一般嚟講去到啲海盜區都會行得快啲啦。跟住喺船邊會加裝一啲水喉，可能你電影都睇過。 係 佢，因為其實我哋船上面冇槍嘅，好多人都問啊，船上面我船長會唔會有槍？ 法律上唔容許你哋有武器噶嘛，係咪？ 係啦，其實我哋都冇攞牌，亦都冇考過任何嘢有槍。咁啊，船上面就船員係唔會有槍嘅。咁就可以加一啲鐵絲網啊，咁令到佢哋難啲爬上嚟。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啲頭先所講到索馬里海盜嘅時候，我哋公司可能會請一啲arm guard 嘅，咁就一啲持槍嗰啲 護衛 啦，即係護衛就好似嗰啲解放車嗰啲，咁佢哋就會去保護我哋。咁如果見到有啲有可疑嘅快艇 追緊嚟啊， 高速追緊嚟嘅時候，咁佢哋會即係舉槍去示意，我哋已經有呢個防衛嘅咯。咁如果佢哋都仲係再駛緊越嚟越近，咁我哋會可能開一啲叫做警戒嘅槍啦，咁俾佢知道你唔好再過嚟啦。咁其實一般嚟講，佢哋見到有海，即係有石橋嘅，咁其實佢哋一般都唔會再追。係 無謂搏啦。 系啦，系啦。 呢個情況就係你哋係運載一啲貴重嘅貨物先至會嘅，有護衛。 唔關事噶，因為佢哋都唔知道運緊啲咩貨噶嘛。 係喎，佢都唔知 喎。係啊，我哋船員可能好多都唔知道，其實究竟貨櫃裡面有啲咩。 咁喺咩情況底下會請護衛呢？ 咁一般係去到一啲高危嘅地區啦。 哦，高危嘅地區係。 係啦，咁 水域。 係啦，同埋而家好多嗰啲高危地區，其實一般已經有軍艦啊，即係幾個國家。嘅軍艦都會喺嗰度，咁佢分咗唔同嘅區域去護航我哋一啲商船去經過。咁其實而家索馬里海盜區其實已經算係即係好安全嘅，相對上安全咗好多噶啦。比以前係啦， 係呢、這個唔係嗰十八世紀嗰陣時咧， 唔係十八世紀海盜 嗰陣時好多海盜噶， 係啊， 英國、法國、西班牙都有海盜啊， 係啊係。喂，阿子謙文，而家咧因為有個疫症啊，咁所以咧成日掛在口邊嘅一樣嘢咧就係社交距離啊。咁但系咧，其实咧，我谂冇乜人咧，熟悉社交距离得过你哋。你哋其实已经系社交距离嘅专家嚟噶啦，你就同个社会咧保持咗距离好耐。咁其实你对于即系，我谂其中最难嘅一样嘢咧，做海员咧就系、是，即系其实都几寂寞嘅一样嘢嚟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觉得系寂寞难耐嘅时候咧？ 咁其實都好。 喂，問一問你先，子謙，你哋上高船員上高有冇女同事嘅？ 好少嘅，我自己遇過兩三個女同事。 哦，咁佢哋做啲咩崗位啊？ 好少。咁有個係甲板嘅 officer 嚟嘅，咁有一個係女嘅同將，即係佢負責焊接嘢嘅喺機艙嗰度，係啊係啊， 聽你講嚟嘅即係技術人員嚟 嘅，係技術人員嚟嘅，係咁，所以上至船長下至水手都會有機會有女性嘅，咁、但係相對非常非常非常之少啦，好多公司係基本上唔會請女性嘅，咁、所以其實女性入行係有啲困難㗎。咁佢哋去揾公司嘅時候，都會遇到好多課題。 你好少人去讀呢一專科㗎嚇， 係啊，咁即係好似我讀啲科就同學，可能我四十幾個男仔，可能有三個女仔咁樣咯。 都有人多，嗯， 都有，但係又唔會係個個都行選，即係畢咗業之後都會行選，或者可能有啲行咗一兩條選就會完。咁所以我哋香港有啲女船長啊，其實佢哋都係好犀利，可以 係、哦、 啊，係啊，可以捱到。最后咁其实系好难得嘅，系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其实你个工作咧，你系好少机会接触到异性嘅、哦。 基本上喺海上边都系冇乜机会 接触 到异性。 咁你 因为 你 系啊系。 你而家当然喺香港啦，但系其实你系离开咗香港几耐再翻嚟嘅咧？ 我哋通常现今我哋香港行船一般系六至九个月到。 六至九个月， 系船上面、六至九个月嘅合约。咁、就喺香港，我哋可能休息大约三四个月到啦。 休息有冇资金嘅？ 冇嘅， 冇嘅。佢个合约制， 船上边嗰个合约就系、是、即合约期就系嗰个资金。咁其实你一落船就已经同公司已经完成咗合约。 哦，即系你要食自己嘅，要储嘅。 系啊，系啊。 咁样其实嗰个前途系点嘅呢？你如果以合约制嚟讲，嗰、那个晋升啊，各方面啊，咁系点嘅呢？ 咁晋升一般嚟讲，我哋都系要储够海龄啦， 海龄就 海龄 系啦，去考高级一个， 要考试嘅， 系要考试。咁我哋以甲板部同轮机部嚟讲，都有三个牌子要考嘅，咁、一级、二级、三级咁样。咁我哋就储够海龄，跟住就去。过一个公开试啦，跟住再储个海龄，再去第二个。咁而家香港就相对越嚟越少人去入行啦，系啊。咁、可能大约应该有百几至二百个人系即系现职仲行紧船嘅喺香港嚟讲。 咁、如果要做到一个船长或者大副啊， 系 啊，咁有几 多海龄咧？ 咁啊，已经好有好多年嘅经验噶咯，个海龄好高噶咯。 其实如果要考牌嚟讲，其实实际上系做四年半嘅海龄，其实就可以考到船长牌。咁但系系啊，其实即系其实以考牌嗰个制度嚟讲，其实就唔需要太多时间。但系一般嚟讲，公司就唔会。 俾你 咁快晋升嚟嘅，系啊，咁所以好似而家我作为例子咁行咗五年船，其实我系有一个大火嘅牌照，咁即系二级牌，但系其实都公司唔会咁快晋升嚟，一般做到船长可能都要十年到啦，系啦、十几年，咁先可以做到船长。但系就如果你话好快想攞个船长牌，其实大约其实八年到都可以。 有冇分开货轮或者系客轮嘅或者货客轮嘅 船 长牌 唔同嘅咧？ 其实冇嘅，其实如果你做客轮嘅话，咁要上多一个人群管制嘅一啲课程，咁都系一啲好细嘅 course 嚟嘅啫。咁、如果你揸运原油嘅，咁亦都要上一个运危险货物嘅一啲课程。咁其实如果以我哋大牌嚟讲，其实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做唔同嘅船种嘅，其实。 嗯， 喂，我跟住问你个问题咧，我谂你爹哋妈咪都问过你好多次，你究竟点样有时间有机会识女仔啊，子谦？ 哦，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哋翻嚟香港嘅时候都有放假，咁可以 三个月喎， 系啊， 喂，啲旧朋友， 其实你 识 女仔都唔系咁难。你三個月都可能都夠啦，但係問題就係你點樣維係一段關係嘅？如果你跟住又要離開九個月， 係啊，其實做海員難，其實做海員嘅伴侶啦，做女朋友 更加難， 佢有一個犧牲嘅精神， 係啊係啊， 係 啊， 啊，所以互相都要對將來係有目標啦，大家都要睇得好長遠，咁大家下定咗一個承諾， 係啊，冇錯， 可以行得到。美咯，系啦， 海誓山盟，我而家明白点解啦。 系啊，真系 真系海誓。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可以多啲嘅联络。咁所以头先要讲到要买好多嘅上网卡啊，跟住而家有卫星嘅 WiFi， 其实已经可以同屋企人、朋友、女朋友多咗联系。 咁 你比以前， 你而家系咪已经有女朋友噶啦？系嘛？ 系啊，而家有个女朋友，佢好好啊， 其实 佢都知道你做紧海员。 系啊，咁即系我都会喺香港嘅时候会 花多啲時間去陪佢啊，去補翻一啲禮物啊，俾翻啲小驚喜啊，對佢好啲咯。 需要。 因為咧，我以前咧認識嘅同學裏邊咧，佢啲家庭咧嘅父親輩咧。都是做行選，但一係一去去幾年嘅， 係啊， 嗰啲行選唔係好似而家咁樣，你誒七日到咧好近咧就上到岸， 佢可能會留意咧，可能 兩三個 月，三年五年都有嘅。以前嗰輩行選，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相對幸福噶啦， 係啦，比 起以前嚟講， 純粹就係攞咗錢翻嚟養家啫，係 冇錯。 啊，咁啊，翻嚟香港啊，翻嚟唐山咧，过一啲呢个平静嘅生活咧，喺陆地上嘅生活咧， 系 真系侥幸噶啦。 冇错，因为咧而家嗰个时代咧，就系你即使见唔到对方咧，如果系一段感情关系里边咧，你即使见唔到对方咧，你都要知道佢系做紧啲乜嘢，发生紧啲咩事。咁因為而家個科技咧係容許你咁做啊，你只要上網就得啦嘛，你只要上去嗰啲咁嘅社交網站，你上咩 Facebook 啊、WeChat 就已經知道啦嘛，你去邊度做啲乜嘢咧，佢會有記錄噶嘛，即係佢會打卡噶嘛。但係咧，你連嗰樣嘢都唔得，你喺個船上高做唔到嗰啲嘢噶嘛。 係。 咁所以真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講個信任嘅一段關係嚟噃。 係啊，而且。在海上的生活咧系好枯燥， 系啊， 黑板式嘅， 冇错， 即系每日都系过住咁样嘅生活，都系做嗰啲嘢。 你付出个代价都几大，其实做一个海员系咪咧？ 其实亦都有即系付出咗啦，亦都有好多回报系一般。如果我唔系拣呢个行业嘅时候得到嘅嘢啦，咁系见识多咗，同埋多咗好多时间系俾自己。咁 冇错， 我都发觉。其实冇 WiFi 冇上网，其实并唔系一件坏事。 系好多人恨一恨一网冇 WiFi 冇上网咧。 你自己中唔中意睇书？中唔中意文学嘅字先？ 我自己多数睇一啲 documentary 嘅电影，即系片啦。咁多过睇书。咁同埋自己又玩下乐器啊。咁同唔同嘅水手 呢啲啊，正系而家嘅年轻人嘅生活嚟嘅。 系 即系我哋咧就嗰阵时咧就话中意睇书，而家未必中意睇书嘅。 因为我一般年轻人我都唔会问呢个问题嘅。但系咧，因为你有咁多时间，你话斋独处啊嘛。其实文学嘅其中个功能咧就系帮人咧系善用孤独。 是啊 ,solitude, 冇错 ,why use of solitude, 所以你觉唔觉得你系懂得即系善用孤独嘅人呢自谦 慢慢习惯囉慢慢习惯因为我哋当班嘅时候系通常自己一个咁四个钟头望住个大海 是啊 我有好多时间去反省人生啊或者諗下将来嘅目标其实同自己多啲独处嘅时间咁系另外一种享受嚟㗎。咁我就唔會覺得好枯燥嘅。其實安全上面嘅時間，我從來冇一刻覺得枯燥。 尤其夜晚黑咧，你望到日頭見唔到嘅，喺陸地你見唔到嘅夜空，哇！原來咧宇宙係咁大，嗰個咁多星嘅嚇，真係你諗都諗唔到嘅。呢個咧並不係你去露營啊，或者係去。郊外睇到到， 或者去观星， 观星有排观啊，系啊，即系嗰种 solitude 咧，就系嗰种独处咧， 系 好难得嘅经验。 英文咧有个讲法咧，叫做嘅sense of wonder， 即系话你突然之间咧有一种好似嘅系即系觉得世界系一个奇迹嘅感觉。咁你做咗呢五年嘅海员生涯咧，志谦，你有冇试过有一种咁嘅好似发现奇迹咁嘅感觉？ 发现奇迹嘅时候，多数都系同唔同人倾紧偈嘅时候，发现到原来即系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佢哋嘅谂法系咁特别。你喺香港好难有。一个人同你独处几个月，咁不停俾你哋去交流。 因为嗰啲海员系你嘅船上高嗰啲同事，系来自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地方噶嘛， 系啊，唔同国家、唔同国籍，咁、所以你可以同唔同人做到朋友。咁、你分享你嘅故事 都系用英文嘅， 分享我哋 共通语言就系英文啦，系咪？ 主要系英文啦，咁亦都有国内嘅船员，咁所以我啲普通话都要练好咗啲啦，咁样。咁主要都有啲两种语言。 系。 所以如果保持个好奇心，就未必系咁枯燥啊，次官吓。 系绝对多嘢睇， 系啊， 多嘢睇啊， 系 系 系 啊， 系。因为我哋船员其实不断咁会轮班轮上轮落嘅，咁、可能有某啲船员离开，咁佢哋翻屋企，佢哋享受佢哋假期啦，亦都有新嘅船员上船，咁、其实你不停都要认识到 新 嘅朋友，咁所以我都几享受我而家呢个职业，咁喺船上边，我某程度觉得系一种度假嚟嘅。 系啊，出嚟一种度假心理啊。 咁反而翻嚟香港仲忙添，都忙住同朋友去玩。 系啊，而家肺炎嘅时期咧就 系啦， 少出街啦 吓。呢个就好可惜啦。咁所以嚟紧我都下个礼拜又会开始再上船。 系咩？哦， 系啦系啦。咁再继续。 今次去边度啊？ 系啊， 今次主要系都系东南亚嘅航线。 哦， 咁有翻去中国啊。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等等， 有唔同嘅經歷嘅嚇， 對佢嚟講好濕碎咁噶啦， 係啊，都去過好多次啦嚇。 咁每次都遇到唔同嘅人，都係一個好特別，即係要每次要夾唔同嘅人。咁可能換咗船長，可能船長通常四個月換一次嘅，咁你不停又換咗個老細，咁你即刻又要習慣佢嗰 都需要適應能力 㗎，係啊，不停適應 都好嘅，呢個都係相當啊，好有新意啊，係好啊，咁啊好多謝你啊，李生李志謙先生， 多謝 馬 田， 係咁啊，星期四咧預告下咧，就正話啱講咗啦，新冠肺炎咧第四波嘅展望 哦。 系将会点咧？而家咧诶，三个位数字咯，吓咁诶，会唔会继续咧？定系好似有啲人话 check 过咧，就明年咧佢会自动消失嘅，咁啊十年之后再翻转头，咁会唔会咁样咧？ 系啊， 咁 咧 呢个真系奇妙，咁邓达志主持咧。就請到另外一位咧，喺香港教書嘅于常海教授，咁啊上嚟講講咧呢個新冠狀肺炎嘅第四波嘅展望。咁啊跟住來咧就係聽只歌，這個《國境之南》啊。 好嘢。 咁啊呢只歌之後咧就係新聞報導，跟住咧仲有好嘢。 基哥， 那些年啊！啊！呢个节目咧播得好靓嘅音乐，咁啊大家要听埋先至好休息。咁啊好啦，今日拜拜啦， 拜拜。 系好多嘢， 好多嘢， 系真系好啦。呢位少年雨海啊，好，拜拜。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非得等春天远了，夏天才近了，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 蓝，星光灿烂。我仍空着我的臂弯，天很宽，在我独自唱歌的夜。